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宁国彪说完了，就劝张士诚：“王家千岁，宁某读书不多，我说话有不当之处。”王家千岁多多原谅，能不能允许我说上几句？讲说。哎呀，王家千岁呀，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？老百姓都知道18路义军，包括朱元璋、你、陈友谅、陈友弼、李春等等众人，老百姓对你们寄托着无限的希望，希望你们18国结成同盟，早日赶走元顺帝，光复祖国10万里锦绣江山。老百姓这些年受的是够够的，哪知道事与愿违啊，咱们义军内部连年征战，互相不服，互相吞并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就拿你苏州王来说，你跟朱元璋本无仇恨，你们都是打大元的，为什么不打大元却骨肉自残？如果你不派兵袭击天长关，攻打明朝，朱元璋绝不会领兵带队攻打苏州。那么骨肉自相残杀，让元人在旁边拍手称快呀。王爷，我总觉着这个事儿说不下去。当然了，我宁国彪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，我说话你也不一定听。既然过去我们认识，有话我就不能不讲。我奉劝王家千岁解牛唐玉之围，把朱元璋放出来，我宁国彪从中调停，我敢保朱元璋不计前仇。过去的事情就叫做过去了，今后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共同对付元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如果王爷不听良言相劝，觉着你兵多将广，非要试一试，据我宁国彪看，你是凶多吉少啊。朱元璋多大的势力，别看他本人和有些老将军一部分军队被困在牛塘峪，他在外面还有凶兵100万，还有36路御总兵，还有无数的高人。假如这些人全都赶到了，你苏州弹丸之地能对抗得了天兵吗？你将来是什么下场，你没考虑过吗？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我不能不奉告啊。愿王家千岁深思熟虑。 呀呀呸！宁国彪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哎，在本王的面前胡说八道，还有你说话的地方？ 想当初你当过大元的武状元，受元顺帝的重托当了乌夫官的元帅，后来你辞官不做了。你说的倒挺好听，什么回家为民，堂前尽孝，闹了半天都是假的。你给朱元璋抱粗腿捧臭脚，就凭你领着这点人还得解围，就凭你还要解劝本王，我看我的下场没什么，你倒是死在眼前尚且不知。来呀，哪一个要了宁波彪的老命？言还未尽，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：王家千岁，毛家远难。是直奔军阵。苏州王张士诚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金坦无敌将吕据的兄弟，名字叫吕猛。这吕猛可真够猛的，这家身材高大，这张脸蛋子长得就好像西瓜皮一样，黑一道绿一道，阔口咧腮，大宽肩膀，跟一只母熊相仿，头上斑卷荷叶乌金盔，体挂黄铜甲，外罩皂罗袍，胯下马掌中三挺大砍刀，那是张士诚手下六猛之一。张士诚拨马回归本队，在这看着。咱们单说吕猛，马到近前，把大刀横抡，单，姓宁的，你说些什么呢？就凭你还要顺说我家王爷？刚才我听了，满嘴都是恫吓之词，小辈休走招刀吧！呜，抡刀就剁。宁波彪这个人知书懂理，最反对这种野蛮人口出不逊。其实他认识吕猛，宁爷拨马往旁边一闪，唰的一刀走空了。吕猛这家扳刀头一线刀转，三愣一个尖儿，当大枪使唤，奔宁爷当胸便刺。哎，宁波彪一拨马又躲开了，吕猛撤刀转推刀头，使了个薄云现日，招刀唰，横着就来了。宁波彪在马上一哈腰又躲过去了，吕猛大怒：姓宁的，难道你拒战不成？非也，不拒战言和你不还招。吕将军回去吧，就你这样的在两军阵前还能值得跟我动手吗？也不是我宁波彪说句大话，要说你哥哥金坦无敌将吕据，还值得跟我动手，愚者碌碌之辈全不值一谈呐、啊！你这两下子还得回炉另造。下去吧。啊，姓宁的，你可把我骂苦了，好小子，看咱俩谁厉害。招刀唰，又是一刀。宁波彪刚要跟他比划，长帽可气坏。老头是不行，肉肉筋筋的，打就得了呗，一枪给他扎俩眼儿多好。他吩咐一声：来啊！众位小将军往上一围：元帅，元帅，军师，军师啊，什么官都来了。看见没看见，今天是一场大战呢，众位得大显身手， 不能让咱们老元帅亲自出马，你们哪个光景把俺使刀这小子给我划的了，毛家怨呐！长帽一看，正是野人熊胡强，非你不可，傻小子！我让你当先锋，就得先伸手过去，把老头给我换下来，把使刀那小子脑袋给我揪下来。遵令！胡强答应一声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一晃虎尾三节棍，撒腿就来到两军阵。他往两匹战马的当中一插，把宁波彪吓了一跳，赶紧拨转马头，手中涮软藤枪，强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元帅有话，让你回去休息，我不了他。哎呀，宁波彪一看，好吧，还得让年轻人多出头。胡强，多加小心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就薅他脑袋。宁波彪回归本队不提，单说野人熊胡强，手中提着三节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这吕猛，吕猛一看，什么毛病这是？我这家是个人吗？在马前一站，跟一桶石碑一样，浑身上下锃明刷亮，光着膀子，围着块虎皮，光着脚丫子，拿着一条虎尾三节棍，浓眉大眼呐，光头没戴着帽，满脑袋上都是石头子儿，磨得溜光发滑。心说吧，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呢，心里头也害怕三分呢。马前，你是人还是一怪物？去你的！怪物能长这么漂亮吗？爷爷是人啊，你是人呐、啊！哎呀，真口吐人言呐、啊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要跟本将军动手？对了，我们元帅说了，让我薅你脑袋，嘿嘿嘿，把脑袋给我吧！赵棍，抡棍就打。别看吕猛厉害，方跟谁比？要跟胡强比的一块儿，他差的太多了。没有五六个照面，胡强往旁边一闪身，刀砍空了。再看他单手提着三节棍，一只手腾出来，哎，砰这一下把刀杆给抓住，下来，往怀中一带。吕猛一个没注意，哎呦这娘啊，扑通在马脖子上掉下来，摔在地上，还没等起来，胡强把三节棍别在腰上，飞身就过来，啊，别动，好脑袋了，把脑袋给抱住，哎呀，哎哎啊，砰，拧下来了。他老干这手，玩的还真利落。两旁的军兵一看，哎呦呦，我这招可太残忍点了。吕猛一死，野人熊胡强拎着脑袋，元帅，我立了一功哦，转身就要走。还没等他走呢，金坦乌鸡将吕巨在后头一看，哎呀，有你啊！吕巨疼的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。这阵吕勇他三弟急眼了，一晃场中大砍刀，大哥，我给我二哥报仇，野小子你别走，话到马到兵刃到，抡刀直奔野人熊。哎，这一刀还真给砍上了，唰咔嚓，正砍到胡强后背上，把胡强砍得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，摔了个狗啃屎。 别看这一刀砍上了，什么事儿没有。因为胡强这身上长了一身石甲，厚的下能有一寸多厚，扇臂刀枪，把吕勇吓得一缩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胡强可不干，在地一咕噜手起来，哎呀，小子没言语就先动手了，呸，连你脑袋我也薅下来。说着话瞪眼奔吕勇就来了。吕勇赶紧抡开大刀大战胡强，十几个照面他一个没注意，蹭，胡强窜到他马后头去了，伸手把马尾巴给薅住了，你哥俩的给你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匹马给拽得往后直退呀。吕勇一看这是人吗，魂儿都飞了，措手不及，让野人熊胡强一三节棍打于马下。胡强过去用脚蹬住了，你看来这本子，砰，脑袋给薅下来。张士诚一看把嘴一咧，哎呀，我还有这种人呢，看来苏州兵非败不可了。吕氏二人刚一亡命，金躺无敌将吕据可待不住了，咧着大嘴哭着，王家千岁，我要给我死去的兄弟报仇。吕据说到这儿，马往前踢，晃掌中凤翅鎏金躺是直奔野人熊。当他这一来到阵前，胡强眨巴着眼睛看看，他也吃了一惊。为什么？这吕据真不比一般，跳下马来，身高马大，足有一丈挂零，肩宽背厚，面如淡金，真不亚如金家的天神呐、啊！凤翅金盔，二龙斗宝，十三曲真英，身披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，外罩素罗袍，浓眉大眼，长得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特别是掌中这条凤翅鎏金躺都出了号了，用金水扫了多少遍，被阳光一照是夺人的耳目。胡强啊也懂得好坏，哎，人家跟庙里那猥琐差不多呀，长得真行啊。他傻呵呵的瞅着吕据乐，把吕据气的，好小子，休要逃走，二拿命来，呜，一躺砸下来。胡强赶紧把两个人头放下，晃虎尾三极棍在这还手。也就是几个回合，胡强一个没注意，叫凤翅鎏金躺正拍在他屁股蛋子上，啪，横着把胡强打出有两丈多远去，站立不稳，扑通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叫胡强一咕噜声在地起来，也不要那脑袋了，三节棍也不要了，是撒脚往回就跑，来到长茂的马前。哎呀，不行了，盯不住，这小子可太厉害了，哎，我这屁股要不是我长得结实，非把我拍死不可。长茂也吃了一惊，哎呀，什么人这么大的能耐，能胜得了我的先锋官呐？我说爷小子，你在旁边休息，看我的。长茂这小子尖，他没过去，准知的金躺无敌将吕据有两下，他一摆手，我说朱木英，在 给我滚去，该你的了。你小子马洛荒犯了罪了，该着你戴罪立功。遵令。朱穆英双脚点灯来到两军阵前，把掌中这个大锤一晃，跟吕据见面。吕据一看，朱元璋都在哪儿划了，这都什么模样，这是这位跟猴骑骆驼也差不多少，长得瘦小枯干，骨瘦如柴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一对小母狗眼儿。呵，就你这样还是本将军我的对手？来者为谁？你别着急，说话小点声啊，能耐大能耐小不再是声高低，不认得我是谁啊？我爹朱元璋啊，明朝的皇上，我是他老人家育儿干殿下朱穆英，有个外号金锤太保。好，哦，吕据一听有这么一号，听说这小子锤阵乱石山挺厉害，今天见着看我们俩胜负如何。想到这儿并不打话，抡起凤翅鎏金镗大战朱穆英，头一招使了个泰山压顶，招刘金堂奔朱穆英脑袋就拍了。朱穆英知道这家伙有劲儿，再看他双脚一点灯，两条腿把马夹住了，浑身上下都是劲儿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双腕子提着大锤一兜，开呀！双锤正好砸在堂上，兵器碰在一起，嘡啷啷一声，没把吕据震趴下。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，吕据就觉着虎口发酸，好悬没把凤翅鎏金镗扔了。啊，好大的劲儿，小子！再看金锤殿下朱穆英更惨，马退出有一丈多远去，他把双锤交到单手，那只手紧抖了，哎呀！哎呀，大个子，这真有熬把劲儿啊！说着话，抡双锤又战吕据，也就20多个回合呀。这两个人跟打铁一样，挺烫挺烫，没分出输赢来。长茂恐怕朱穆英有事儿，马无尽忠无尽孝，该你们哥俩换班了，让你小磕巴下来休息休息。遵令。无尽忠一晃冰铁怀抱拐，这哥俩撒开脚来到两军阵，小哥们你回去休息休息。朱穆英真有点盯不住劲儿了，正趁心意拨马败归本队。武进忠武进孝哥两个才要力战吕据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